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坐地起价太鸡贼，谈判失败惹伤悲，靠谱伙计哪里找，戴帽青年却是谁。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李安城的百姓故事啊。说起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往啊，概括起来也无非就是酸甜苦辣咸这五个字而已。那么相较于其他四类感受，一种美好的让双方都感觉到和谐的关系也十分的难得，甚至啊，有些时候他会在经历所有的苦辣酸咸之后才显露出真正的滋味来。 那个小四儿， 哎，老板， 过来过来过来。 哎哎哎，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你别商量，您吩咐就完了。 你觉得最近咱们这杂货铺生意怎么样啊？ 哎呦，这不是，您可能要埋怨我。那我们挺努力的。 不是， 就是这个啊， 我没有埋怨你的意思 啊， 我也没有说你干的不好的意思。 哎， 你看啊，咱们这个按部就班的在这天天的等着人客人上门买东西，就这种经营方式啊有点落后了。 是，您别说，我们老能看见外边有人的腾腾腾腾跑的啊，就给人送货那个，您说是这意思是吧？ 可不是吗？我一开始啊，我以为啊，就这堆大街上跑的人啊，都是田径队的。 哦，练的，你意思是？ 哎，他这个没想到和我看都扛着点东西，都给人送货呀。这个咱们如果要是再不跟进，要不跟随这个时尚的潮流 啊， 咱们可就要落后了，又要被时代的列车所抛弃了。 对，这话您说不止一天两天，问题咱不就是人手不够吗？ 对呀、啊，所以我找你啊。 嗯，我能跑多远？你好，他那一个田径队在。 我跟你说，小四儿，确实这样、哎，我不能让你白跑啊。你看、啊，你在店里头，你看、啊、现在你在店里头 啊， 你管卖东西对吧？ 对呀、啊。 管记账对吧？ 是啊， 管收拾卫生对吧？ 你说我多惨吧？ 管做饭对吧？ 嗯嗯， 管看少爷。 对呀、啊， 您 还准备派我活是不是？太不人性了，就是。 你再负责一份送东西的活， 我就别干。 我 这手抱着 双份儿，行吗？ 你说完了双份什么？你给我双份馒头，那就干不干两可了，老板。 你们家馒头论份啊？ 那您是 双份工资？ 得了， 哎呦我的个天， 这就行了， 行啊， 嘿， 那可就咱说明白了啊。 嗯， 从明天开始 啊， 你就踏踏实实的上门送货了， 那是一定啊， 就这么着啊， 您放了心吧， 你得尽心尽力啊。 我这就去了，我这就 好嘞。 你说先送谁？ 先送，好，你给人送哪儿去你？啊，送货啊， 送货，送货，送货 啊。 好嘞， 嗯 嗯，我这走了，我可就去了啊。 那待着干什么呀？ 哎，老板， 哎， 掌柜的， 怎么了？ 我回来了， 怎么样？今儿累吗？ 我这嗨。累 啊， 这个， 行，累累，这样的，再辛苦辛苦， 啊， 把这趟送完了，接着完事。 别别别，你说我喝点水，喝点水， 别， 我喘喘，我喘喘，我喘喘。您说我上回啊，这不是昨天的货，这不刚送完吗？你瞧我这个 啊， 我这，确实是累。你想我这个， 不是 啊， 怎么会累呢？ 累呀，我这不累吗？你想想他， 我没让你送大件啊。 那他得拿腿凉啊！好，这四九成，我这一通跑，我这一天，您疼啊疼啊我！你这我 疼啊你！ 回来我还得给小少爷做饭，我还得打扫卫生。你说我 疼你了，谁疼我呀？ 对不对？是，那咱们 你这工资打哪儿出来的？你不得从咱们这盈利中来吗？对不对呀？ 是，那 怎么那么懒呢？你现在 你别着急，别着急 啊！不行，那这不行。 你这样，那什么少爷那午餐还没做，我给他做午餐去。 你先别做午餐，你这么着， 啊， 你先把这筐苹果给老李家送去啊。 他不是这筐苹果，他不是。你想上回咱送的都是樱桃，这回改苹果，他这分量就不一样。老板，你那再计件就不能按一回。 你是有毛病 啊！ 这十斤樱桃跟十斤苹果不一边沉吗？ 他个儿大个儿小不一样啊，他兜风啊。你想他那么大一块，我不好拿。 你喝着风给人送啊？ 不是 啊， 不是我。 你干不干吧？ 我 就问你，你干不干？ 干也行，干多少加点儿。 干嘛？加点黄瓜。 工钱。 加什么？ 加点工钱。 呸！ 哎，你说这怎么这么不卫生？你这都什么年头了？ 我告诉你 啊， 你知道老板我有个外号吗？ 您叫 钱秀。 钱秀那意思是 这钱 啊 到我这兜里了，就算锈住了， 就出不来了。 钱秀， 禽兽， 你瞧瞧， 哎， 那我们小少爷说的，说您是禽兽， 哎，这孩子怎么没事？然后这跑自个儿爸爸的，这怎么？ 你瞧， 我告诉你啊， 那怎么着吧， 涨工资这事儿 啊 没商量， 那也没关系，没关系，那咱好说好商量。这款苹果呀，哎，我不送， 你这筐苹果不送， 对， 我也不给你涨工资。 对， 那这样得了 啊！ 你也别说不送苹果了 啊！ 滚， 我辞工了。别，您说滚，我早就要走。从我走之后，踏出这个门再进来，我告诉你，我肯定就和你平等了。我不是你的员工雇员了，你对我得客客气气，跟见大爷一样，知道了吗？ 您放心， 再了见。 嘿，哎呀，这怎么办呀？这光苹果不送还麻烦了这个。哎呀，你说这玩意儿的当个老板还挺难。得了，我自个儿送吧这个。 哎，掌柜的， 哎，徐姐，哎， 掌柜的，我刚刚听你跟小四儿 啊，是你说这孩子，你说他不送货了，要不你去？ 哎，不行，我这还做饭呢，这么多人的饭还得等着我。你说这人是铁，饭是钢，一碗不吃饿得慌，对吧？所以我还真不能去。不过呢，您别着急 啊 啊，我今儿给正好啊，家里来了个人， 嗯。 这个、 你谁家来人？ 我家里来人 啊，你家来人？ 对对对，不是您家里来人， 啊， 我家里来了一人。 徐大爷来了。 哎，不是，来，过来，过来，让我们掌柜的看看。 掌柜的好， 你好，你好，你好。 您看看我 这是谁呀？ 这是我的远房亲戚，顺的把那帽子摘下来， 哎， 啊，让掌柜的把你这脸看清楚了， 哎。这孩子长得怎么那么瘪呀，啊？ 是，哎，不是，人这面相多朴实啊，从小就说他长得老实， 朴实， 嗯， 这是你们家远房亲戚， 对， 他管你叫 婶子， 你管他叫 顺子， 不是， 啊， 你管他叫。 婶子， 那么您管他叫 顺子。 婶子，您是绕日吧？ 啊， 我就一直叫你叫顺子，这有问题吗？ 他是人家说妈妈粒儿的意思，你应该管我叫什么？ 哦， 就是我管您叫婶子，您管我叫大侄儿，对， 侄子， 对对， 表侄儿， 对， 您带他什么意思啊？ 哎，他这孩子 掏大粪呢？ 哎，这您这不是正好啊？缺人手吗？ 不是掏大粪的，是来找您的。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哎呦， 怎么那么这话？孩子说话怎么那么葛呀？ 没有，就是他聪明，聪明，可见这机灵劲儿。您看看， 来找您干活的。 对，这孩子从小啊，这人品呢就也特别靠谱，特别老实，特别厚道。 我告诉你，许大娘她是这样。我首先说啊，我不是说，我不是怀疑您的人品，我也不是说 啊。 这年轻人我对他就瞧不上，不是这意思。 那您怀疑啥呀？ 现在这年轻人 嗯 忒不靠谱。你想想这小四儿 啊 哎，这他干两天都不干了，他就走了。 不， 你这玩意儿的他留着。 不， 回头过两天。 哎呀，不会，掌柜的，我跟你说呀，这人和人差别大了，年轻人和年轻人差别也大。 那个您姓什么呀？ 我 您 我姓王， 掌柜的姓王。 王掌柜的，您那个，就是我现在就送去， 送。 不，您就怎么说话？我那您就，我现在给送货去。 看见没？顺子他们家从大到小一直都特别的靠谱，都是老实人。 对， 他爹就是这样，干活特别认真，特别负责，说干活就干活，你看没二话。 这样吧， 对， 看着许大娘，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是吧？ 跟您有啥关系？ 雇佣关系 啊，对， 您不用渴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给孩子一机会， 哎，好， 这么着，你呀，你看没有，这有40斤苹果， 我 给这个城东老李头给送去。 刚才不是10斤吗？怎么又多了30斤的？这么一会儿 我要给多来30斤。 哎呦，你看刚才听他就送10斤，我送40斤也行，我能送。那个我现在就去了，给谁送去？您说。 城东老李家。 好嘞，那个再见， 哎， 再见，婶子再见，我去了啊。 回来，知道哪老李家吗？ 哪个老李家？ 李斗金他们家。 哎，好，李斗金，哎， 去吧去吧。 哎呦，我去了，婶子再见。 哎，再见，顺子，路上小心点啊，别把苹果摔了，你摔都不打紧。 哎，好，摔不了苹果，你放心吧，我走了。 哎呀，这孩子，哎，不对，哎呦。我怎么让这孩子走了？ 哟，那您还留着他干嘛？吃饭呢？ 不是 啊， 一没押金，二没担保，什么都没有，这孩子给我跑了， 哎。我不就是他的担保吗？对吧，掌柜的，跑不了。 这可是你说的啊。 是。 哎，做人吧，是吧？都是各有各难处，怕就怕谁都不理解谁的同时，还继续任由自己去凭空揣测。这句话呀。哎，说的就是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个人喽。 哎，顺子。 哎，掌柜的， 你在这儿干了也有几天了， 您觉得怎么样啊？ 我看你这人还是啊，相当的凑合。 哎，谢谢您， 啊， 谢谢。 不错啊。 那我干活去了， 以后好好的啊。对，这少不了你的亏吃 啊。 不是那个少不了你的扶持，差点说漏了。哟，这不刘老板吗？ 这是王掌柜 啊。怎么样，最近？ 嗨， 还活着呢。 哎，这话说呢，我要走得了 啊，不送。 哎，那得了，我走了啊。 哎， 嗯， 回去吧。 哎嘿， 进来，跟你开玩笑。 哎，你瞧瞧这个，真是 我这人啊，就好诙谐，你知道，我说话也超劲儿。 你最近怎么样啊？ 这不是不错。哎，我跟你说，自打这个上门送货这业务一开展起来 啊， 我这生意现在见缓。 是，你别说，我在街面上老能瞧见那些个棒小伙子，年轻人给人家送东西，真是好。 但是 有的真啊， 你要是想弄这事儿，我跟你说，你可千万找对人 哦。 现在这年轻人啊，一个一个忒不靠谱。 哎，你说这还真是。 哎。 哎呀， 您现在这年轻人，你哪像咱们年轻人， 眼里头没活儿 啊？你像哪咱们年轻时候 啊？ 你想想那个那会儿我嫌我多的，我14，对吧？ 啊， 我就给人扛长活去。 你瞧瞧，对呀， 对不对？ 咱都是苦过来的。 你13 啊， 你就 我就淘大粪去了是吧？ 淘什么大粪？你都忘了是怎么着？你13岁， 啊， 你就给一97的老太太洗脚，天天。 我那可能是图点啥吧？你这 是老太太 什么事？ 这老太太呢又不裹脚， 嗯，好大脚， 大脚还是、嗯、你知道吧？四五的脚， 那也太大，这老太太个儿长慌了。 现在是年轻人啊，眼里没活、啊、 是是是，根本就不懂得这些东西。 哎、你说那天 我 们 那些啊， 我说那天我说那天我说买点虾 啊， 买点虾之后呢，给我们这少爷做点， 嗯， 嘿，我们家那年轻那厨子就是 怎么了？ 你哎，做三斤虾，他自个儿偷吃二斤。 那这孩子也是笨点儿，太明显是吧？ 你知道玩意儿现在怎么？年轻人现在不靠谱，嘴上无毛，嘴上无毛是办事不牢。 嗯、这我理解，我也顶瞧不上现在那些， 我看不上。 嗯，哎呀，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弄？哎、你说现在找人还都， 掌柜的， 哎， 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你看看，我跟你说吧，哎、我得亏碰上顺子了。 哎，啊、对对。 这家这顺子这还你看看这顺子你看着像77的，实际上今年刚17。 我说还长得够着急，我差点就 着急， 好 家 伙， 着急。老实点，勤奋肯干，能跑多少？ 那掌柜的，那个都送完了，然后那个，对对对，那个张哥送完了，张哥说咱们家那个苹果呀、啊，那个 谁他们家张云秋他们家啊？ 对对对，说这个个儿还行，但是稍微有点蔫儿，说您下回注点意。嗯， 个别的难 免。对对，我跟他说了，我说难免，大部分我们都保存的可好。 大部分我们都保存可好。 对，然后、那个、 都是前年的苹果嘛。 哎，没，我没敢跟他那么说，我说都可好了。然后还有那个送米的那几个，李大娘。说那个这米挺好的，咱们让他上回做了就吃的那个米，说可油了，咱们下回还做这个米啊、嗯，还买这个米。行， 那都是天津卫小站的。 对对对，给那个王小姐那胭脂也送到了，她说稍微有点偏红，哎、稍微有点偏红。 哦，偏红，下回给她加点屎黄子。 不是不是，下回偏的，哎，不是、啊，这是偏粉一点，偏粉一点。 下回给她拿那桃色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桃花的胭脂嘛。 对对对对，都没什么别的了。 行了， 这收回来的钱给您。 嗯，行行行行， 送的钱，哎、那我那个帮我婶子做饭去了， 去吧。 哎， 我说、 啊、老板再见啊。 哎，慢点慢点。 这孩子是反应慢点，但是真不错，踏实啊。 听话，踏实。 那你跟我这吐槽什么呀？你呀、啊，哪儿轮到你说员工？这挺好，有这我太烧高，要你把他让我。 什么叫让给你、啊？ 多，你知道我的员工一天都干嘛吗？ 干嘛？ 这想方设法磨洋工。哎，老觉着自己有一大堆理由告我。你看， 老觉着 他就跟我说呀， 嗯， 他说今天这他的负能量太，你最近流行这词儿 啊，负能量太大了，坚决不能影响我的同事们，所以我不去工作了。前两条啊，这是啊， 嗯， 有说出门之前我发现我那个写的那个账本有一错别字，为了追求完美，我准备重写一份，所以今天不来了。说今天啊，外边天不好，互相这个看不太清楚，这雾霾太大，我走丢了，所以我就不来了。有人，我虽然感冒头疼还发烧，但我都无法阻止我去上班。但是今天我们家猫要生了，所以我就不去了。有的为了那个度过那光棍节吧，就请假说去找对象去，望老板批准的，不要做单身狗。 哎呀， 有时候老板，我突然对公司有点过敏，有点严重，所以我不去了。有时候我们家狗突然得了焦虑症了，需要人陪，我就不去开会了。我不吃不喝，我怕他在慢性自杀了。另外说，马上又到那购物节了，我得回家守着我媳妇去，怕他控制不住自己再随便剁手买去。还有那一部电视剧啊，不是最近咱们看的小说要大结局了，我得在家追剧怎么的？我的被子生病了，我在家照顾一天，请假了。我说这个 行了行了。怎么这些人全让你赶上了？ 好，你知道我这两年没看别的，专门这换员工了，你知道吗？ 哎、 好家伙的，哎呀，我怎么弄？你说，还不像当年咱们那样， 可不如咱们。 嗯， 你也别挠头了，你本来就谢顶，你知道吗？ 就是啊。 哎呀，行吧，行吧，行吧，这个哎，别走了。 怎么着？ 一块在我这吃点饭，这不中午了吗？ 啊， 吃完饭下午没事再回去啊，散散心。 哎呀。算了吧，我是今天有伙计请假，请假原因是说他去哪个医馆去查了，身患急性拖延症，冬天起不来，需要请假一个月。 这不混球吗？这个 我得回去顶班去。 哎呀， 正所谓说曹操，曹操到。这会儿刚说完别人请假的事儿，接下来可轮到自个儿了。眼见得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暴可就要刮起，那么他又到底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进行下去呢？您接着往下听。 哎呀，我说许大娘， 孙子。 哎，您掌柜的， 刚才呀，这王掌柜来了。王掌柜一说呀，我跟你说，现在呀，你们这年轻人是没法弄。刚才他说好，那他那员工，那伙计请假理由都绝了，什么事，什么一句话呀，编吧，反而就能请假，就说不来就不来了。你们还是真是挺靠谱，大娘，我跟你说，我得谢谢你，把您这么好的这个表侄给介绍过来，我感谢你一辈子。 哎呦，那也是我也应该 是 我应该做的。 那个掌柜的， 哎， 您觉得我最近干的怎么样？ 挺好的。 啊，那个你也别说，哎呦，他那个刘老板说那个不靠谱，那谁还没有个请假的时候，对不对？ 啊， 谁还没点事儿，是吧？很正常的。那个，我觉得就算干得再认真再好的员工吧，他都有请假的时候。而且平时如果是工作比较认真负责的话，不时请个假也说不出什么来，也是人之常情。您说呢？是不是？ 你这意思就是不是顺子？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跟我说实话啊。你到底要干嘛？ 我没，就是我也想请个假。 什么？ 就是那个，我 你也要请假？ 我生病了，我做小手术，行不行？真的？ 你生病？ 你生病 了？我看你这五大三粗的不像有病的呀。 不愿意，您看我这每天外边跑，您看我这天天这裹着大衣，戴着棉帽子，您看不出来我有病，其实我挺严重的。 不是真有病 啊，王掌柜的。 哎， 王掌柜的，我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我这不是回来蹭饭来了吗？怎么了？ 不是， 让我坐吧。啊，我喝点啥？ 不是喝点没有 啊？我跟你说，我为什么？好家伙，我之前这不有事请假，那伙计说了啊，没事了。不用请假了，你瞧我闲起来了，我这不就过来，接受您这盛情的邀请，我跟您呢说句话，咱们喝两盅，你看怎么样？ 得喝两盅， 我 告诉 你， 你 说我这个伙计，我这个真是 你别说你这伙计了， 自己心 情你行了，你先别说你这伙计了， 怎么了？ 我刚才我还笑话你呢，你看你们的员工和这请假那请假的，哎，我也赶上这事儿了。 哦，谁呀？ 顺子呗。 干嘛呀他呀？这小伙子不在边儿。 预约了。 啊？ 预约明天生病。 不是， 那挺难的。那我你这没有，你说我明天脚疼，你这玩意儿谁能知道？ 不是 王掌柜，我说你说这东西挺对， 不是临时病的，我病好长时间了。掌柜的，您怎么这么说？我平时干活那么认真，您看您怎么现在这么说我呀？我 真那可不嘛，什么玩意儿平白无故干得好好的，突然就要歇假？ 不是，我真的病挺重的，我做小手术去。 不是，那你到 您看，您看自己看，妈妈， 怎么了？ 嚯， 脑子，哎呦！ 我说你头发 大呀， 真亮， 头发。我头，我说做个植发手术，我不好意思说，您非老问我这。 这我掌柜的，我做个证啊，这个 不是突然病。 对，他这是遗传性脱发，他爹就这样，他爷爷这样，他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都这样。 行了，你瞧瞧我， 你看，我就说让您摘下来吧。 我这显比他那亮吗？ 感情你也脱发了 啊？ 嘿，我告诉你吧，我也脱发，这么着得了 啊！ 我这店呀，这两天关门了，也别你一人请假，你不是也没事儿吗？ 我闲着呀， 咱仨一块儿啊，植发去。 哎呀，所以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它不是那么绝对的，甚至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没有后续的摩擦与澄清，仅凭着第一印象或者是一种狭隘的推测来评价一个立体的人，那么得出来的结论必定也不是负责任的。而这种不负责任呢，既误导了别人，也必将会影响到你自己。这正是前车之鉴要牢记，胡乱揣测无意义，立场变换来着想是一派和谐有人气。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